阴天，因为我今天吧已经都整70岁了，我老也不唱了，真的唱不下来了，要不就唱一段烂菜花，唱低的也行。 看来我这个主持人有点控制不住局面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听刘淑平老师给大家唱一小段吃元宵，然后我们再请张淑慧老师来演唱，好不好？ 原来您在这儿参加劳动，哎呦呦，我的何志书，哎呦喂，我的书记哟，干这样累的活怎么能够吃得消啊，吃不消啊，吃不消啊，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，擦擦汗你快歇一会儿吧，您看看这是一碗又热又黏又香又甜，滴溜溜的圆呢，团团转，黏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儿的元宵。啊啊啊！ 谢谢 谢谢 谢。张老师，下面就再给大家演唱一段相声商店著名的唱段《夸手》。 那好，今天也为大家唱这段《夸手》啊，但是我那是很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无论说这岁数大了。这个调还是原来调，这嗓子可不是原来的嗓子了。既然大家这么关心呢，这么爱护，我就卯足了劲给您唱。唱得不好，嗓子不好，多多原谅，谢谢。 前进，革命理想向着上头，亲人心事扶起手。 追的花。